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一的一剧之本，继续有 Winky、赖慧玲和阿初、黄晓初在这里。 阿初， 阿初接下来一年的四集，我们都会好特別喎、 啊，係有幾特別你講俾人聽啊！講到好似好特別咁啊，真係我想知道有幾特別。 嗱，好特別就係我哋會即係、就是、一劇之本講咁多劇本啦，我哋就會請幾位嘅編劇上嚟同我哋講下佢嘅成為編劇嘅路程。 係啦，唔好成日聽我講咁悶啦。 係咯， 我嬲我個人好悶啊。 係咯。咁啊，仲有就係會講下，譬如佢哋誒中意嘅劇本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又或者佢哋自己嘅劇本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张非凡，本地舞台及电视编剧，曾经凭剧本《暗香》获得第33届青年文学奖戏剧组冠军。2008年，他凭剧本《难忘沃达夫》获提名第一届小剧场奖最佳剧本奖，及后凭《天上人渣》获提名第20届香港舞台剧奖最佳剧本奖。他亦曾经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2010香港艺术发展奖艺术新秀奖戏剧。张非凡现时为楚城剧团主席及创作总监，著名舞台剧本包括《大酒店有个荷里活》《和妈妈中国漫游》《Hell Walker》《奇23》，电视剧本包括香港电台的《1000光年爱的自由》《痛爱》同埋《总有出头天》。 咁我哋今日咧就係第一炮啦，第一炮咧就請咗一位，我都好欣賞佢，而我哋之前都講過佢嘅劇本嘅一個編劇，就係張非凡。Hello， 非凡你好。 Hello， 大家好。原來我係第一個啊，原來 你第一個嚟㗎，頭炮嚟㗎。 頭炮，哎死啦！聽完我之後冇人聽之後嗰啲啦。 係咪啊？係咪咁冇信心啊？對自己。 我諗我哋之前其實我哋個節目都講過啊，張非凡之前一個劇本就係《奇牙三》啦，我哋睇咗亦都討論過啦。咁我自己好中意嗰個劇本，認真嘅咁。咁啊，所以我相信我哋嘅聽眾，如果有特別有聽嗰集啊，咁今集聽到你現身說法， 希望你嘅聽眾係有睇到啦。 我都希望 如果冇睇唔緊要，我哋12月重演 嘅西灣河，咁咪一流啦。 到時去翻遊 啦。同埋因為我當日就得我一個人講啊嘛，咁 Winky 都有講啊嘛，但係今日你上到嚟有咩唔滿意嘅，你就可以喺呢度你自己講啦，係咪？ 即係其實你唔滿意黃曉初係所有 説 法， 我聽佢講完之後，我今日就想嚟反駁佢啦。梗唔係啦，因為我上次聽完我師奶即刻 Facebook 同阿初講，哇，多謝你嘅意見，即係我聽完你嗰集節目，我覺得講得十分之好， 系 咁，所以我十二月嗰个重演嘅，我亦都已经系听咗阿初嘅建议之后，再改动过嘅剧本嚟嘅，系、 多谢你，多谢你， 好多谢你哋啊！ 犀利啊，初嚟， 我觉得最开心嗰样嘢系。因為我哋一路都話香港我哋冇乜 play development 啊，即 係 雖然今次我哋唔係一個 formal 嘅 play development， 但係見到一個演出，佢可以再重演，然之後可以再改動到佢慢慢日漸成熟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好啊，喺香港好罕見嘅啦，其實已經係 呢樣嘢係香港好重要，因為其實即係你知道香港尤其是我哋嘅就舞台劇講先，即係其實好多時就係一個戲咧就係做咗五場，即係一個禮拜做曬佢，做完咧係啦，好啊好，唔好就唔好，唔掂就拜拜，但其實你外國好多係即係嗰個劇本都未真係去見觀眾嘅時候，佢哋圍內已經有好多嘅一個圍讀啊、檢討啊、討論啊，然後先至再做個試演，試演完先至再做一個大啲嘅試演，然後可能先至正式公演。咁所以嗰個劇本嘅生命係慢慢再 develop 落去嘅。而你即係亦都明白，即係編劇即係創作係好孤獨噶嘛，即係一個人閂埋房門喺屋企寫嘅嘢，即係點會冇盲點咧？咁而一個劇本係需要時間同埋去唔同嘅意見去力練而成一個好作品，咁所以呢樣嘢好緊要嘅，即係你個節目，所以係有個價值啊！ 我都希望係做多一啲嘢嘅呢個節目，係咯。 咁但係嗱，其實傾咁耐啦，非凡，我諗好多聽眾未必真係好了解你嘅背景，不如你又同我哋講下當初點解你會入咗呢一行啊？ 我背景啊，我係一個舞台編劇啦，咁但係我諗我身份上或者我背景上同其他舞台編劇有啲 唔同嘅係，我唔係 APA 嘅畢業， 唔係演藝學院， 係唔係演藝學院畢業嘅？即係可能而家香港主要好多舞台編劇都係嚟自演藝學院。咁但係其實我本身係喺浸會讀電影嘅。咁然後其實我中學就好中意戲劇嘅。咁你知中學一定玩劇社啦。咁但係當你去到入大學嘅時候，咁你又會諗，哇！如果真係讀演藝學院，真係一個唔該出嚟就可能冇嘢做嘅喎。咁嗰陣時，所以又保險啲。你梗係明啦，即係我都唔使客氣， 我哋主要都冇嘢做咯。我哋 唔係嗰陣時係諗，喂，咁會唔會讀完浸會，即係起碼入唔到即係戲行，咁都可以即係做下第二啲嘢啊？話曬有個 degree 啦，嗰陣時咁諗啊，即係傳理啊。 即係條路點都好似闊啲 啦。因為我嗰陣時畢業，我係2002年畢業嘅，你諗下個經濟環境係幾咁差啦。咁當然而家都唔係好啦。咁所以嗰陣時就走去保險啲，又亦都想試一啲唔同嘅嘢，咁啊就去讀電影。咁但係因為讀緊電影嘅時候，亦都係忘記唔到舞台嗰種感覺啊，即係好中意舞台劇，咁所以就繼續都有去寫舞台劇本，咁就即係咁樣寫下寫下就，就唔知點解越寫就越多作品，咁做下做下就做咗即係舞台編劇咯。咁但係好得意嘅，因為做咗舞台編劇，即係寫咗啲戲之後，就有一啲人就會睇翻，咁就反而就叫你去寫翻電視同電影啦。 係啊， 即係兜翻個圈又走翻過去，咁所以係啦，我就係咁樣嚟嘅。 係， 但係其實你即係我覺得你另外一樣唔同就係，譬如頭先所講舞台編劇係咪咁難揾食咧？因為同其他編劇可能唔同嘅就係你有一份正職喎，你自己本身。 系啦，因为我自己就系喺公余时间写嘅，因为我就觉得你好难靠写嘢去养到自己，同埋养到屋企人啊。咁即系可能人哋识我就会以为，即系觉得我系写剧本多啲咯。咁其实除咗舞台剧，咁都有写港台啦，港台嘅剧集我都写好多啦。咁电影都有一啲啦。咁其实就唔单止，我觉得就唔单止系舞台剧嘅编剧揾唔到食嘅，即系我谂系做任何喺香港做編劇呢一樣嘢，除非你真係好有名，否則的話，我身邊嘅好多唔同界別嘅編劇朋友都係同我講話揾唔到食㗎。咁但係大家話揾唔到食，揾唔到食都活到今時今日都未死啊！咁即係死唔去咯。 係。 其實做藝術好多人都會有呢個難處。係 啦，即係我諗唔單止係編劇嘅，其實你就算做舞台演員都係，即係相對地佢哋嘅喺香港嘅即係一個咁商業嘅社會，佢哋揾錢係比其他行業係辛苦嘅。我會覺得 你睇下初都知啦，即係佢讀嘅係导演，但系佢最终依家系一个摄影师， 同埋佢会玩音乐咯，我知道， 都系被逼嘅啫，为世所逼。 阿初就好多范数嘅，即系音乐啊。 今日唔系讲我嘅，今日唔系讲我，讲你。 但系你都好多范数嘅，咁除咗写嘢之后，你系咪有其他嘢？你觉得嗰啲系兴趣啊？去 inspire 你写作啊？定系其实系纯揾食嘅？有好多嘢系。 我几好得意嘅，因为我即系我有做一啲叫做戏剧以外嘅其他职业啦。我以前我读书嘅时候，我买个相机，我喺旺角街头。 系啦， 我唔系唔同，佢系摄影师，我系买相机俾佢嗰个。 佢系买嗰 个。系啦，佢系 我上线嚟噶。 咁所以又我又做过，我又喺后生嘅时候，我又做过有线嘅洗楼噶，即系咩叫洗楼先知啊？系啦，不如装有线啦， 系啦， 都唔系咁难取消安装嘅啫， 最近易一啲啦，最近易啲啦， 即系你谂下，逐家做拍门，即系好乞人憎嗰啲半夜嚟拍你门，问你装唔装有线电视啊？即系嗰啲，我系因为喺叫社會度打滾過，咁我會覺得就會令到寫嘢嘅題材會豐富啲，同埋可能係會影響到自己創作嘅口味咯。即係我係比較中意寫一啲同香港啊、同生活啊、本土一啲嘅作品嘅。即係可能之前寫嘅《天上人渣》啊、大酒店有個荷里活啊，都係一啲即係同香港有關一啲嘅題材。咁我覺得每一個編劇其實都係俾緊佢嘅成長去影響嘅。 但其實你去到個生活已經咁忙啦，你夜晚仲要哇，即系你有嘢好想写，但系咁你咪要挑灯夜读，成日都冇得瞓去写噶啦。 我谂我而家最痛苦唔系话好多嘢做写唔到剧本，而系除咗好多嘢做之外，仲要有家庭，因为要凑小朋友。咁所以我谂，因为我而家嘅创作嘅习惯就好唔同，我系屋企系冇电脑嘅，系啊。咁我创作我就去有阵时去剧团度写啦，即系我翻剧场度写啦。咁有阵时赶嘅时候就即系可能几日都翻。去写咁，我就唔会喺屋企创作啦。而家以前自己住嘅时候就会，因为而家你会想象你屋企有小朋友走嚟走去啊，咁即系屋企已经唔系大噶啦，同埋创作好需要空间嘅，即系你唔可以有阵时候譬如我以前都系噶，我以前就算我未结婚之前，我阿妈永远唔明点解你写嘢咪写嘢咯，你使乜要喺房啊，又唔嘈你啦，咁样即系你自己病埋喺房写咪得咯。但系佢唔会明白，可能佢就系问我一句：你饮唔饮汤啊？其实已经系打断晒一个编剧，编剧一种好霸道同埋好 無情，有陣時我覺得好無情嘅工作嚟嘅，即係你其實係要 即 係 嗰啲嘢一到嘅時候， 係啦，你要同外界隔住。但係嗰陣時你唔係寫緊嘢嘅喎，可能你坐喺度發吽豆啊，喺度唔知又上下網啊。但其實你個腦就係喺個狀態嘅時候，你係不容被人打擾嘅。咁所以其實而家係好難喺屋企寫嘢嘅。咁我唔知道其他編劇咯，我自己就習慣真係要自己一個人，可能係翻去劇團度閂埋門，咁然後就寫咯。咁同埋即係因為亦都會有一時係因為其他工作上嘅嘢，可能未斷，你知即係翻工㗎啦。有陣時你自己可能顧嘅嘢好多嘅時候，咁就會好令到你創作嘅時候好多顧忌，即係你成日都可能你呢個時候好想投入去創作嘅時候，但係你個腦又唔知又諗緊第二啲嘢，咁又都會打斷。咁而家係就喺呢個狀態裏面去盡量去騰出個腦嘅空間去寫啦，即係寫嘅時候就盡量專心啲咯。 我諗我哋呢幾集咧訪問咁多個編劇咧，我諗我哋可以準備大量啲粵語殘片嗰啲配樂咧，即係個個都好坎坷， 一定係會咳血啊咁樣。 但唔係啊，但係即係有趣嘅係，即係我哋而家三個坐喺度，一個演員、一個導演、一個編劇，三個坐喺度。我哋个个都话揾唔到食，但系我哋个个都乐在其中嘅，呢个亦都系一个好有趣嘅现象。 咁其实又唔悲惨嘅，因为我觉得即系编剧有一样嘢好好嘅就系，我觉得即系同演员一样，即系演员可以喺舞台上边享受到一个另外一种生活，即系同你平时嘅生活好唔同。而编剧可能比你更有快感嘅系，我唔单止系享受紧一个生命，我系可以享受紧好多嘅生命。即系我突然间可能我写一个剧本，我即系好似写《奇亚三》咁，一个关于日本嘅奇道嘅故仔。我嗰段时间我脑就可能去咗另一个世界，即系我就走出咗而家咁唞唔過氣嘅生活，可能係一種休息嚟嘅，反而係咁。同埋有陣時我唔知咧，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創作劇本。其實可能好多時候，當你有一個起點去創作嘅時候，你未必會知道終點喺邊度。 咁但係其實每一個編劇都好似有佢嘅心路歷程啦。無論係你頭先講嘅一個劇本，佢會有一個起點，或者去到一個終點。其實你自己嗰個創作嘅歷程係咪都已經不斷去轉變嘅？因為譬如我見到咧，你好多劇本咧個題材已經好唔同啦。即係譬如大酒店有荷里活啊，呢啲可能係好香港嘅 喜劇一啲啦， 咁但係奇23其實係好似係完全另一種口味嘅嘢嚟喎。其實即係點解會有唔同嘅題材，或者你自己嘅寫作生涯裏面，其實咪有啲嘢已經轉變咗咧？ 應該咁講，可能寫大酒店有個荷里活啦，又或者天上人渣，又或者以前寫過一個叫旺角系列嘅故仔，嗰啲就可能係因為生活上好多好多。唔開心好，或者好多感覺好，而係一種宣泄嚟嘅，即係嗰個樣嘢，即係唔爆出嚟唔得。但係奇亞三係獨特少少嘅，我覺得奇亞三係因為個創作原點係因為當時我聽過一個即係叫做一個野史，就係話嗰陣時日本侵華嘅時候，原來喺佢嘅憲兵司令部裏面係有一班旗手。喺度幫日軍去諗點樣侵略中國，咁我聽完呢個不能考究嘅嘢事，我就已經覺得哇好 amazing 啊！即係哇咁原來有段咁 legend 嘅嘢，咁所以呢一個故仔就已經擺喺我心裏面好耐。咁但係我亦都用咗好長嘅時間，因為我又唔識捉圍棋，亦都唔知道日本個圍棋世界係一個點，到慢慢睇書去睇翻好多資料，認識咗好多唔同嘅日本嘅棋道嘅高手，咁就開始去醖釀呢一個故仔。咁呢一個係。相對地，我係比較有花時間同埋去願意去挖掘而創作嘅一個故仔咯。咁我會覺得作為一個編劇，其實你人生總要係寫一兩個你自己會咁樣去寫嘅故仔。即係我相信喺藝術上，我覺得個生命奇亞三係會高過大酒店嘅。我自己會覺得，因為大酒店嗰啲可能係因時而作，或者因自己嘅一個感情而作，而奇亞三可能我探討緊嗰樣嘢係關於比較。远少少或者比较高少少嘅一种生命嘅叩问，叩问咁，所以我谂可能到咗某个年纪，你觉得对生命好多思考之后嘅一个即系提炼出嚟嘅一样嘢咯。咁我会觉得其实将来我都想系可能系多少少呢一种作品嘅，但而呢种作品最需要嘅就系时间咯。尤其是而家可能有阵时你知编剧有好多唔同原因写嘢噶嘛，有啲可能就系兴趣，有啲真系要搵食噶嘛，即系可能我手上都有几个可能系因为真系点都要搵食都要写嘅。 commercial 少少，一定有嘅時候，咁你就冇咗一個自己去思考嘅空間噶咯。當呢一啲嘅時候，你作為一個創作人，你對於呢個世界或者對於生命，你唔可能係冇思考嘅時候，咁始終你都會去翻去一種咁嘅呢一種嘅創作啦。 咁奇亞三即係都真係算一個好特別嘅製作一個劇本啦。咁同埋講翻你第一次即係創作好呢個劇本，到依家即係中間又去過上海，雖然冇演到啦。 係啦。 咁啊嚟緊十二月又會演出啦。咁 希望演得成啦。 希望應該會嘅，香港都演過，所以應該演得成。即係我想講就係你，譬如一個劇本個創作歷程，你可以再去 rerun 嘅時候，你點樣？你有冇一把尺去量度你自己嘅劇本？你點樣？ 樣去改進佢，又或者你點樣去睇翻我第一個 run 嘅時候，你有咩感覺去令到你轉變你自己嘅劇本咧？ 嗱，我記得上一次阿初同埋你就去講《奇亞三》呢個劇本，咁阿初就提出咗一啲好好嘅意見，咁我唔複述啦，因為大家有興趣聽翻嗰一集重温可以 揾翻啦自己。 我自己，因為點解我覺得阿初講嘅嘢係好好咧？因為我自己去演出嘅時候，我再睇翻呢個劇本，我覺得有兩個缺口。我覺得最好嘅一個劇本其實係我自己形容係一個圓圈，即係你係一個圓圈嚟嘅，你所有嘅嘢係互相牽連之後係形成一個圓圈，而個因為圓圈係冇角嘅，即係佢都冇缺口嘅，嗰樣嘢全部係好 圓圈係冇角， 係啦，咁全部都係一個好完整嘅一樣嘢。但如果一個劇本能夠寫到咁咧，就真係一個好高層次，因為你總會有劇本係可能佢邏輯唔啱啦，或者佢一啲我哋講 細位犯駁 啦，甚至乎我話講個圓圈都唔係從劇情上講，我係講緊佢入邊嘅 status 即係佢嘅故事同佢 status 嘅連係係真係好完整，畫到一條線去連埋一齊， 係一個世界啊， 係一個世界，係啦，冇錯啦，即係你要建構到一個好完美嘅世界，呢個係好困難。咁當時我覺得呢個劇本有兩個缺口位，令到呢個圓圈唔完整。而阿初當日去批評呢個戲嘅時候，係嗰個缺口係其中一個。咁當然另外一個就係即係另一樣我發現嘅嘢咧。咁太長啦，咁我都唔喺度講。咁但係12月嗰個演出，我諗我能夠改善到係阿初當日去提嗰個意見。至於另外一個缺口咧，因為個改動好大啊。咁因為我哋十二月演出嗰個版本其實係我哋上上海嘅版本嚟嘅。咁當時因為趕住上上海，我就未能夠再改得最完美，即係自己腦裏面最完美嗰個版本。咁但我覺得個改進已經好大啦。咁所以咁我 anyway 咁我十二月就會重演翻上海版本先。咁睇下將來有冇機會，我可以再重即係再演一個自己最終極嘅版本啦。係咯。 咁所以有時編劇會唔會想揾一啲咧，佢哋合作得好舒服，覺得好明白佢嘅導演，又或者你寫劇本嘅時候會唔會已經諗定一啲演員去寫咧？ 會喎。寫劇本嘅時候諗定一啲演員就真係會嘅喎。咁 多啲諗起我啦咁。 經常諗，但係問你有冇期咁樣嗰啲， 係 咯，佢都忙到咁啦嚇，又有拍劇啦嚇。咁但係你話即係你話編劇有冇會想揾一啲夾到嘅導演？咁一定係有嘅。正如導演都想揾啲好啲嘅編劇啦，大佬。即係你即係有陣時企喺導演嘅角度，有陣時都係咁啊。可能係有個戲個創作原點，可能係來自導演嘅，即係導演咁佢都好想揾一個好嘅編劇幫佢可以寫到出嚟。咁但係呢個世界邊有咁完美㗎？即係你如果揾到一個互相夾到嘅人，其實係一個好難得嘅事嚟嘅。 我呢一點我有個好得意嘅理論，就係我成日都話，如果我係一個60分嘅導演，你係可能係一個70分嘅編劇，我哋遇到個40分嘅演員，咁唔通到最後就掣肘咗係個編劇70分，個製作只可以70分？唔係，其實係一個互補， 冇錯。 即係可能我見到一啲嘢，你見到一啲嘢，嗰啲嘢擺埋一齊先至係我哋呢門藝術最同其他藝術唔同嘅，就係你彈琴一個人彈，你畫畫一個人畫 ，orchestra 唔得啦，當然，但係戲劇就更加唔得，因為大家真係幫唔到其他人嘅，真係要一齊做好自己嗰份，然之後互補大家嘅不足咯。 同埋有經驗嘅人都明白啦，其實可能喺香港，可能好多時係編劇寫完一稿之後，導演睇完之後一定係會有多意見，然後編劇再改第二稿，跟住再可能到演員嘅時候，演員有啲 feedback 又再講第三稿，不斷咁改落去。咁其實喺過程裏面已經係好互動，同埋以我經驗，真係可能好多時咧，到最後改出嚟一稿咧，同編劇最原生一稿咧，係唔 爭好遠 嘅。咁嗱，呢個爭好遠，你可以有兩個演繹嘅喎。你可以話，係咪唔好咧？即係對於編劇嚟講，係咪亦都唔係我最想講嗰樣嘢。咁但係有陣時，我又覺得唔係嘅喎。我反而好多時係越改係越好嘅。咁我都夾咗好多導演同演員，係令到個戲即係越嚟越好嘅。咁我覺得就呢一樣嘢亦都係一個互動，互相影響咯。即係又咁講啦，我哋講咗咁耐，講到好似即係大家做創作嘅都好慘咁。但其實我覺得我哋好幸福嘅人嚟嘅，因為你諗下喺香港呢個咁密不透風嘅環境裏面，有邊一個人可以好自由咁去喺個腦裏面諗到啲嘢之後，然後變成文字，然後仲要有一班人活生生咁幫你呈一個舞台度，然後觀眾就要睇到。即係其實你只要諗翻，如果你一生人有一個劇本擺上舞台，我覺得已經係好幸福噶。咁但係即係 so far 而家即係我唔止有一個啦。咁當然呢一樣嘢已經係一個好感恩嘅一樣嘢咯。 好啊，咁我哋聽到呢度，我覺得好滿足啊！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講下非凡今日帶俾我哋嘅劇本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 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又翻嚟一劇之本啦。雖然我今日係嘉賓，但我都講一啲主持嘅嘢先。 好啦， 阿 Winky，hello 啊， 阿 Winky 唔想做，佢想唔做好耐噶啦。你我都想換走好耐噶，多謝你啊， 我即刻補位啊。 好啦 ，Pippa 嗱，我哋今日咧就請咗你做嘉賓啦。講翻先，好驚人哋覺得我係嘉賓。咁嗱，其實你依家就係一個舞台編劇啦。咁但係其實你自己，你都話有人會揾翻去寫電影啊，或者係電視啊咁。但係你有冇話即係最想發展落去嘅？咁應該係舞台劇啦，但你點樣睇電影同埋電視同舞台劇最大的分別啊？或者你自己其實都好中意寫電影？ 嗱，我唔知我咁講咧，即係如果有其他嘅電影第二啲行頭入邊嘅聽到覺得唔啱嘅，就即係指正我啦。我會覺得咧，創作自由度最大咧就係、是舞台劇， 嗯， 第二嘅自由度大咧就可能係電視，因為我寫嗰啲電視多數係港台，咁我覺得自由度都、都好大嘅。咁我覺得我寫個所相對地自由度細咧，就係電影。咁、但係咧收入咧就倒翻轉啦。咁所以我覺得好公平嘅，即係你想寫自由度大啲，咁你咪收少啲咯。咁但係如果你想揾多啲，咁你咪就要就 即係好多係商業嘅考慮。 係都唔單止嘅，即係電影，我覺得又唔係話商業考慮，而係你始終係導演主導。即係你喺香港嘅電影係好係靠個導演嘅、即係其實係你係。即係編劇好多時都係幫緊導演去說故事，即係導演有個諗法，咁、然後你再去建構一個故事。當然喺個過程裏面一定同導演可以無限次會改一百稿啊咁樣噶啦，係啊。 其實呢個做法我覺得唔係幾健康嘅，即係出現咗一個現象咧，就係好多即係編劇又係佢，導演又係佢啊嘛。咁到最後佢自己做埋編劇咯，即係我覺得係咁咯。但係其實你同個編劇 work， 我唔理你係電影定係舞台劇，我都覺得我哋唔係捉個編劇翻嚟寫嘢噶，係捉個編劇翻嚟同我哋一齊 work， 即係希望係佢做佢最好嘅嘢，我做我哋最好嘅嘢。 所以阿初你呢個一個最完美嘅諗法，但係呢個係一個目標啦。咁但係現實就好多時都唔係咁啦。咁都理解嘅呢樣嘢。 咁我反而想問一下，編劇同埋導演係同一個人？系唔系一件好事咧？ 我以前都有谂过，我系咪我自己写个舞台剧，我自己去导。咁一嚟我就自己喺舞台嘅导演嘅功力，我就觉得对自己冇信心啦。二嚟我会觉得有导演系好嘅，即系我好中意将我嘅剧本交俾一个好夹到嘅导演。咁、我会觉得嗰个互动系好正嘅，系啦。即系譬如嗱，好似其他三咁，即系阿初咁，阿初都系个导演。咁其实佢都已经讲咗，即系纵然我翻吞咗咁多稿之后，佢仍然可以讲到一个问题嘅时候，咁好多时你就会明白。啊、原來你一個人諗嘢咧，真係唔夠周詳嘅。同埋導演嘅有陣時佢切入點會唔同，佢眼光會唔同啊。佢諗嘅可能係舞台調度啊，又或者係其他方面嘅嘢。而呢一樣嘢編劇係冇諗嘅，可能編劇就係喺自己房度好開心咁啊，寫啊寫啊寫啊。咁但係嗰啲嘢可能 execute 唔到噶嘛。 係。 咁好啦，嗱嚟緊咧，其實幾集咧，我哋請嘅編劇都會帶一個佢哋嘅劇本或者佢哋中意嘅劇本上嚟。咁今日非凡你帶俾我哋嘅係咩咧？ 旺角黑夜。 哦，系尔冬升佢自己导演 同埋 编剧 嘅一个电影作品， 04年嘅 一个电影。 点解你咁中意呢个戏？ 因为我打咗问咧，佢就即刻谂到旺角黑夜啦。 因为我自己可能就即系舞台电影都两边走，咁我就啊，不如我都讲一个电影啦。咁电影我又唔想讲外国，即、就、系、是、我觉得我哋要睇翻好多本土嘅好作品，我哋要即系表扬翻。咁我就即系拣翻港产片。咁而我会好快就谂到，即、就、系、是、我近呢十年睇过咁多港产片，一啲我即係影響到我，又或者我覺得係真係真心覺得好嘅戲啦。咁《旺角黑夜》絕對係其中一個啦。 係啊係啊，我諗翻我都覺得嗰個劇本係好好嘅，其實。不過咧，我哋今日等陣傾出嚟咧，就會有啲嘢我唔知我都唔想今日多嚟太多，我唔會講太多啦。但係如果我哋講下呢個戲嘅主角係邊個，咁起承轉合會好得意嘅呢個劇本。 但係咁點解阿非凡你又覺得呢個劇本係一個好好嘅劇本？ 幾樣嘢啦，即係第一樣嘢係口味啦，即係我話我喺旺角都做過嘢噶嘛，即係我嗰陣時都即係做過下嘢啫， 出嚟 都打滾過㗎。咁嗰陣時我都系经常喺旺角度，即系我话卖相机嘅时候，我又喺旺角啦。咁我好多时都喺旺角度打滚。咁第一样嘢，我就对旺角有感情，亦都觉得旺角好代表到香港嘅一个好本土嘅文化。咁而呢个戏成个戏，佢喺旺角发生，亦都好拍得好本土，拍得好精彩，拍得香港好美烂又好。 好唔開心，即係我好覺得呢個戲係嗰個狀態係幾係香港人嘅，即係嗰陣時同埋而家都係啦。咁第二就係佢點解我覺得呢個劇本寫得咁好，就係、是、你話好頭先好多枝節嘅，即係其實原來你再諗翻每一個枝節同每一個枝節係互相扣得好緊要，而我到最後我最欣賞就係話嗰個圓圈啦，佢個圓圈係好完整，因為我唔係淨係話佢個劇情好完整地即係完成咗，同時佢好完整地講緊一種因果，而嗰個因果亦都好完整噶，係點解吳彥祖要落嚟個原因就可能係因為有兩幫人去打鬥，然後令到嗰樣恩怨發生咗，好似佢唔關事，好似佢俾人牽涉咗落呢一個爭執裏面，但其實原來佢有另一個原因嘅，佢想落嚟揾佢未婚妻，因為佢未婚妻失咗蹤，係啦，咁我就因為佢就想落嚟香港，咁所以佢就接咗呢單 job。其實佢一方面想殺，即係佢要完成呢個工作，要殺一個人尋仇啦，另外就要佢揾翻佢自己未婚妻，咁所以就緣起就佢咁樣嚟咗。咁但係點解佢又會後尾俾人哋打佢，令到佢要攞支槍去殺返一個小混混呢？個原因其實同小混混嘅恩怨就係佢嚟到香港第一日就已經遇到張柏芝，而佢就見到張柏芝俾呢班小混混去欺負，欺負得好緊要，佢就一時就係口多屎。好多事咁就走去即係做炸梁。其實佢同張柏芝唔認識㗎，即係隔離見到㗎啫，但佢有掙扎過㗎，佢話我你唔理人哋啲閒事好啦，但到最後因為佢一個良知，佢覺得唔可以唔理，佢就打咗個小混混一鑊㗎嘛，咁就救咗張柏芝㗎嘛。嗱呢一樣嘢就係中咗一個一個因，就中咗一個果，就係、是、佢後咩就會俾人哋尋仇啦。佢本來係可以逃避到風中水喎，佢本來又可以唔使死㗎，但到最後佢點解要死，就係、是、因為個小混混嚟打佢一身，佢就為咗再覆桌，就再落去攞翻自己支槍嘅時候，因為攞住支槍啊嘛，咁啊風中Sir就要拉低佢啦，咁所以佢條線就係咁樣去。咁但係你頭先又講點解風中Sir會拉到佢咧？就因為佢慶功啊嘛。點解風中Sir要慶功咧？就因為佢破單大嘢啊嘛。但嗰單大嘢又唔係佢想破嘅，佢係唔覺意破咗嘅。咁點解會唔覺意破咗？就係有個僆仔一嘢踢門就。就好似打死咗個印巴籍嘅人士嘅，佢一入去就唔覺意就已經開槍，就一槍就打死咗一個疑犯。咁但係打死疑犯，阿方中Sir好驚啊！我點樣幫你去補鑊咧？佢仲即刻叫阿慈家樂樂，不如你執啲毒品嚟，話呢條友係本身係犯毒嘅，再加把刀，咁就話佢當時想襲擊我哋，咁佢係自衛啦。咁但係喺個籌備過程都未籌備完，我唔使啦。原来佢真系一个毒枭，佢真系唔知道有成兜毒品嘅。咁呢个僆仔就好似因祸得福，但系其实因果啊嘛，你种个因就会有果，你始终你系杀咗个人，所以个僆仔到最后咧，佢系虽然佢立咗功，但系佢把枪由于开咗枪啊，佢要交翻出嚟做证物就入咗胶袋，即系佢身系冇枪，所以佢庆功嘅时候佢系冇枪喺身嘅。但系咁啱因为佢哋庆功就见到吴彦祖拿住把枪。咁佢又勇字当头，就冲过去就想掹枪，就想制服吴彦祖。点知一掹佢先发觉，咦，我把枪头先俾人执咗。咁然后吴彦祖见到有警察过嚟，咁又想掹枪，咁佢梗系掹枪啦。咁就一枪就打翻死呢个僆仔。咁所以又轮到吴彦祖中咗个因咯，就佢又杀咗一个警察啊嘛。咁所以佢个果又系俾阿方中Sir打翻死嘅。咁所以你见到哇，每一个人嘅原因系原来系。扣得咁緊要，嗰、那個命運係互相牽連，而最精彩係我覺得原來到最後發現嗰、那個黑幫嘅恩怨係因為好似係因為撞咗架車㗎，有一度 其實係因為一開始佢哋爭女，爭完女之後咧就撞車就死咗一個。 係啦，原來佢嗰個所謂未婚妻根本就一早已經跟咗嗰兩幫人嗰其中一個大佬，然後喺個車禍裏面就已經做咗植物人，所以佢就一直聯絡唔到自己嘅未婚妻。其實原來到最後都係關翻佢自己嘅未婚妻事，即係佢嘅死其實原來翻到最後，其實又同佢一早要落嚟香港揾佢未婚妻有關。我睇完之後，我直頭係哇，好好啊！即係原來所有嘢解釋曬。咁同埋我成日話即係讀編劇嘅時候都講過話，一個劇本係見到一個編劇佢嘅信仰，即係我哋講信仰唔係就係宗教上，可能係一個人生價值觀上。嗰陣時跟阿羅靖文去學點樣寫編劇，阿羅靖文第一個問嘅問題就係話：你相唔相信世間有神啊？即係做個編劇，你要解答到你。你冇對錯㗎，但你嘅劇本其實就係反映緊你嘅信仰，你信有神同埋信冇神。咁我諗對神嗰個演繹，你可以好多好多講法嘅，即係可能我哋中國人會覺得係你信唔信命運咧？你信唔信有因果咧？信唔信有佛咧？即係其實我諗我喺呢一個層面上我係信嘅，而我幾見到呢個戲都係講緊呢樣嘢。其實佢個信仰就係佢真係相信。世界是一個因果，即係原來每一樣嘢係，即係可能有一個造物者在上面去玩弄緊你哋又好，有一個命運去玩弄緊你呢班人類又好，咁 我哋好見到呢一樣嘢，咁我會覺得哇呢、這個戲確實係無論劇情上啦，佢講嘅嘅嘢上啦，佢嗰個命題上，我都覺得係好完美嘅一個作品咯、 其實我覺得係幾罕見㗎，因為我哋頭先咁樣大路講兩已經係兩條線嚟㗎啦，我已經會話係一條就係吳彥祖嗰條線啦，一條就係方中信嗰條線啦，呢兩條大線。咁但係到最後咧。你如果就咁稱攞套戲嚟睇下，大家佔究竟佢哋個見觀眾嘅時間嘅長短，我估其實差唔多嘅。但係咧，到最後我真係覺得呢個戲，我真係好深入咁樣諗過，因為我重新再睇一次咧，我喺度諗死啦，邊一個係主角咧？如果按照我哋平時嗰個咧，我真係到最後。我發現咧，係由兩個人嗰個角度去講咧，都接近係完美無瑕咁講得通嘅。當然，我都有一個我嘅叫做我自己嘅官方答案咁，但係到最後呢樣嘢係其中一樣非常罕見，而係呢個劇本係我覺得，如果佢本身以一個有一個咁大嘅野心係想做一個樣咁嘅嘢嘅話，佢係唯一一次暫時我見到佢真係成功 嘅 咯。 咁如果真係一個主角，你又覺得呢一個戲嘅主角係邊個？ 我會覺得係吳彥祖嘅，因為好多時候觀眾都投入咗喺阿吳彥祖嘅視點，同埋頭先你哋講嘅起承轉合，我又會有陣時會攞呢套戲去做一個教材去同啲學生。讲点解个戏咁紧凑？其实佢都用紧我哋戏剧里边有一样嘢，就系三一律啊嘛。即系佢嗰件事系一气过噶嘛，佢嗰个时间系冇停过嘅，即系佢系实时，即系好似一日一夜之间嘅事嚟嘅。咁所以嗰件事就可以好紧凑啦。咁即系当然佢人物去不断有穿插，但系其实佢事件同埋时间佢系冇甩过。咁嗰样嘢亦都令到呢个戏系好紧凑咁去，但系又好靓一样嘢。明明嗰個時間係咁緊湊，男女主角啦，我so 叫做即係阿吳彥祖同阿張柏芝，佢哋嘅感情你又會好順服嘅，即係佢哋之間又唔係愛情，但係佢哋又因為一個吳彥祖嘅好多事去救咗阿張柏芝，就開始咗呢兩個人嘅一段。叫一日嘅奇緣啦，就係阿張柏芝就帶佢周圍去揾佢老婆，咁啊吳彥祖又跟住張柏芝，但喺個過程裏面又即係佢哋嘅感情有建立，有變化，到最後吳彥祖死嘅時候，阿張柏芝好傷心。咁呢個樣嘢，我覺得係好靚啊！即係其實有陣時我哋睇翻人同人嘅相遇，可能未必係因為我認識咗你好多年，我就同你好朋友。有陣時可能只係我認識咗你唔夠一日，但我同你就唔知點解，哇硬係升曬嘅。咁我會覺得呢一樣嘢佢又寫得好好，因為中間有一度咧係阿張柏。只是想同阿吳彥祖上床嘅，咁但係佢又唔係因為愛情㗎，其實係因為你又救咗我，你又省咗咁多錢我使，我服侍下你啦，因為佢本身做開㗎嘛，即係佢係即係當係即係做生意咁啫嘛，我平時賣魚又平啲俾你啫，即係佢有種咁嘅感覺，即係嗰樣我又覺得好哇寫得好到嘅，咁阿吳彥祖話唔使啦唔使啦咁樣，咁但係呢兩個人其實佢哋之間係冇愛情，但係你見到最後，無論係邊一個受傷害，其實對方都會好著緊，個原因可能亦都係因為佢哋。兩個是來自同鄉，即係大家係一個唔屬於佢哋嘅城市。即係最有趣就係我哋香港人睇呢個戲，我哋覺得好香港，佢哋講緊香港，但係其實入面兩個人物係佢哋根本就唔屬於呢度。我記得張柏芝有一句對白講得好好，咁吳彥祖因為聖誕節，佢問阿張柏芝話：，咁多人嘅係咪過節啊？咁阿張柏芝話係過節，不過唔係我哋嘅節。呢句對白我覺得寫得好好，即係你就見到兩個唔屬於呢個城市嘅人喺呢個咁唔開心嘅城市、咁糜爛嘅城市裏邊去遊走、去掙扎。咁我覺得呢個戲係無論揾味上啊，佢嘅结构啊，佢讲嘅命题上，我都觉得系一个好好嘅作品。 我同意啊，系因为好明显呢个编剧喺度呢一个古仔嘅时候咧，嗰种细密咧系细密到一个平时好罕见嘅状况嚟嘅。即系头先非凡讲嘅咧系绝对啱晒，因为你见到咧全部扣翻晒埋一齐，冇一样嘢系真系完全 甩 晒嘅， 冇甩到 嘅。虽然到最后我都会问，咦咁一开始嗰个黑帮仇杀咧，到最后会点咧？即係因為而家嗰個落嚟負責殺人嗰個就已經俾人捉咗啦，但係成件事其實佢最開始嘅源頭就係因為有一個黑幫佢個仔就喺個仇殺入邊真係死咗啊嘛。咁嗰度之後會點解決呢？我哋唔知。咁但係除咗呢樣嘢呢，基本上個戲入面所有喺個過程入面發生嘅嘢呢，我哋都見到有一個起承轉合啦。即係我哋見到嘅每一樣嘢點樣到最後 pay off 返晒，然之後所有嘢又撚返埋一齊囉。呢個係真係做得好好嘅呢個劇本。 但其實呢，即係我哋最近都睇咗好多好嘅劇本，我就真係想，我唔係想擊破你嘅，但我真係好想有一日係諗，即係嗱，譬如我都問非凡，非凡你今日喺度，你認唔認同一個故事可以有兩個主角㗎？ 即係有冇呢啲情況可以出現嘅咧？即係其實今次呢、這個阿初你都講到好接近喎，已經係即係當然，如果要諗一個， 兩個主角都有㗎。嗱，你無間道都係兩個主角㗎，即係電影都好多嘅。其實有陣時我就覺得兩個主角都好多時會喺電影度見到嘅喎。 但你覺得會唔會最終都係即係學你咁講啦，投入一個多啲，還是件事都係從佢出發多啲？ 我覺得會嘅，如果就算係話雙主角都好，即係兩個氣氛好好相若都好，但其實我會覺得觀眾多多少少都會去投入喺其中一個。咁而觀眾會投入邊一個，我又覺得觀眾會投入討好嗰一個咯。即係所以我哋成日有時編劇都有條 rule 噶嘛，就係話你作為主角咧係唔可以唔討好嘅，你可以係壞人，但係唔可以唔討好啊。即係呢個係成日都講噶嘛。咁所以你去睇好多唔同嘅電影嗰陣時候，你都係會都係投入咗喺即係女仔可能睇就投咗女主角啦，唔知啊，但係男仔可能到就算啲 gangster film 都係投入咗喺即係嗰個佢覺得討好嗰一個主角身上嘅，咁、我都覺得，但係兩個主角都好多時喺電影發生嘅，我自己覺得，因為容易有矛盾啊，即係多數如果你話兩個主角就一定係兩個之間有好大嘅矛盾，係即係其實好多電影都係咁嘅，兩個人我點樣同你攣過，我哋有矛盾點嚟，而好嘅作品有時候我都話，當你有兩個角色佢哋有衝突嘅時候，最渣嘅劇本就係Right against wrong 嘛，即系你正同邪嘅对立，即系最易写嘅啦。超人打怪兽就正同邪对立啦，即系因为你因为超人好劲，再劲啲嘅怪兽，所以就超人要打怪兽啦。咁但系最难写嘅就系 right against right 同埋 wrong against wrong。有阵时有好多好好嘅剧本都系你会见到呢样嘢。就正如我攞翻旺角黑夜嚟讲，其实你成个戏。你點樣界定佢係 right against right 定係 wrong against wrong？ 冇一個好人嘅嚴格嚟嘅，嚴格嚟講， 嚴格嚟講，你可以話冇一個好人，但同時你可以話其實佢哋都冇乜錯啊！即係大家都係為咗自己嘅生活，為咗自己嘅生命去掙扎嘅時候，咁但係你就見到嗰種對立就出嚟啦。 咁我初嚟覺得咧，即係對於主角嗰樣嘢，或者你今次呢一套戲，你有冇一個睇法？ 其實我有一個睇法嘅，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個戲個主角必須要係方中信嘅，其實係冇可能係吳彦祖嘅。亦都回應一樣嘢就係、你如果問《無間道》嘅話咧，個主角一定係劉德華。冇可能系梁朝伟嘅，即系虽然我同意咧，就系一个基本嘅概念，就系好多时咧，观众都系会投入啲嗰个较为讨好啲嗰个，但系即系唔好遗漏一样嘢，就系好多时我哋讲主角咧，梗有一个反主角噶嘛。咁呢个就系头先非凡讲嗰个一个最大嗰个 conflict 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旺角黑夜》先啦，《旺角黑夜》如果嗰个主角你话系方中信嘅话，咁个反主角好明显最主要其实就系吴彦祖嘅。咁但系你反转睇得唔得？其实都得嘅。但系点解到最后我会认为？是方中信多过系吴彦祖咧，因为如果呢套戏喺编剧一开始落笔嘅时候，佢谂住系要写吴彦祖呢个角色个故仔嘅话咧，佢唔需要由呢度开始写噶，佢只需要由一开始吴彦祖收到个电话喺乡下度。喂，我个阿哥已经系啱啱之前去香港做嘢，已经系坐咗22年监，而家仲坐紧。你突然间叫我咁样去，喂，我要好多钱先得，可能屋企又唔够钱啦。跟住佢又知道我个未婚妻去香港咁耐，我都想去睇下佢。咁不如搏一铺啦。我哋由呢个角度出发，慢慢开始知道嗰啲嘢，而方中信变为一个反主角，就是、一路系阻止佢做呢样嘢。佢慢慢去到个宾馆嗰度，咩万年青啊嘛，就遇到哦，原来知道有差佬喺度，嗰个差佬就系嗰个人啦。嗰个人唔一定系方中信做嘅，边个做都得嘅。咁嘅话咧，我哋睇呢一条线咧都得嘅。咁但系我哋调翻转啦，如果我哋睇方中信嗰条线咧 ，focus 啲讲佢，我哋唔需要知道咁多吴彦祖嗰度发生咩事咧，又得嘅。但系而家呢一个故仔咧，因为由一开始系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啊，就系佢呢个黑帮仇杀，而家要制止呢个黑帮仇杀，成个戏你谂清楚啲，最重要嘅动作系咩咧？就系、方中信要制止呢个黑帮仇杀，系呢成件事嘅，系呢成件事嘅，直至到吴彦祖嘅出现，吴彦祖。只不過喺中間其中一個 interference 嚟嘅啫，嚴格啲嚟講。咁但係啦，即係籠統嚟講，如果我真係話攞住呢個劇本，我真係要睇呢個所謂嘅一個主角理論，我再去改佢。改咗成為咗係方中信係主角啲啦，或者係吳彦祖係主角啲啦，係唔係真係有一個 100% 嘅好處呢？我自己都覺得唔一定嘅，因為而家呢的而且確揾到一個好有趣嘅 balance。嗱，呢個係真係萬中無一嘅呢一個咁樣嘅 case。我唔係話即係我個理論就一定係啱定係一定係錯，但係你以咁樣嘅線條去睇呢，你呢兩條線吳彦祖同埋方中信咁樣擺埋一齊呢， 吳彥祖嗰條線條，我依然覺得係作為一個輔助，令我哋見到方中信呢個角色。點解佢個 set up 其實好細緻㗎？方中信個角色都 set up 到，佢之前開槍射死咗個賊，佢老婆離開咗佢，即係呢啲咁嘅 set up。點解到最後佢又開槍射死一個人，然之後要咁樣完呢個戲咧？即係都係佢嗰個角色嗰個命運係喺成個戲入邊作為個主角，我認為啦，作為嗰個主角好重要嘅一啲嘅即係落點嚟嘅。 但係我聽阿初講咁耐，我又覺得点解会咁样呢？我又可能咧，我估咧呢个戏嘅最初嗰稿咧，或者最初嘅创作原点咧，唔知道。其实我哋系估唔到系点样，即系可能嗰阵时系谂住系方中信的故事，系啦，所以我即系当然我冇参与过呢个创作，但系可能其他电影你就会见到，可能到最后出嚟嗰稿同你最早讲个故事系完全 同埋事实上，今次即系尔冬升系编剧导演啦，咁亦都我睇过一啲资料，就系佢都好习惯去刻画人物噶嘛，即系可能喺个过程里面又不断地去强化个人物嘅一啲细腻嘅地方，所以会有呢个情况出现。但系对个戏系一定有好处嘅。好啊，咁今日好满足，我真系觉得。 多谢， 多谢晒非凡你同我哋分享你嘅创作历程啦，亦都系同埋旺角黑夜啦。 系多谢。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留意一剧之本啦。 多谢晒， 多谢你。 拜拜，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